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金陵正听那茶女说得入神，忽然被一句话打断。金陵回头一看，才发现蓝思追、蓝景仪等人已从白府出来，一起挤在他身后，都听得聚精会神。方才那一句正是蓝景仪失声问的。茶女道： 嗨，男男女女的故事不就那么点由头，嫌贫爱富还是喜新厌旧，旁人可说不清楚。总之这铁匠就变成了那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，奄奄一息。那个毒妇便偷偷把他丢到了城西的坟堆。乌鸦是最爱吃死人和烂肉的，看了他那张脸都不敢啄一口肉吃。 蓝景仪这种人听什么故事都很容易动情入境，乃是绝佳的听众，说道：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难道害死他的人就没有报应吗？ 茶女道：有，怎么没有？这个小铁匠虽然被这么坑害了，但是居然大难不死，一天晚上从坟堆里爬出来，回到家里，把他正在装没事一样睡觉的老婆的喉咙咔啦这样。 那茶女比了个手势，一钩子勾烂了。众小辈神色复杂，又是毛骨悚然，又想松一口气。茶女却道： 他杀了他老婆之后，把他的脸也划烂了，舌头也勾掉，但是他的怨气却没有消，从此以后开始见到漂亮女人便杀。 蓝景仪一愣，大受打击道：这就不应该了，报仇便也罢了，但别的漂亮女人招他惹他了呀？茶女道： 是呀，但他可不管那么多，他的脸变成那副鬼样子，看到漂亮女人就想起他老婆，心里那个恨的呀，你让他怎么办呢？总之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年轻的姑娘天色稍微暗一点了都不敢独自一人走，就算不出去，没有父兄丈夫在家里待着也是不敢睡着的，因为时不时就有一具被勾掉舌头的女人尸体丢弃在路边。 金陵道：就没人抓得住她吗？ 茶女道：抓不住呀，这个铁匠杀了老婆之后也不见人，原先的房子不住了，又像被鬼附身了一样神出鬼没的，身法门道都不一般，一般人哪里抓得住呢？反正我听说是过了好几年才被制服，这件事彻底平息了，大家才敢睡安稳觉了。阿弥陀佛，谢天谢地。 离了茶摊回到义庄，蓝思追道： 魏前辈，你忽然想起来查的这名钩子手是和白府的邪祟有关吧？ 魏无羡道：那是自然。金陵多少也猜到了，但该问的还是要问，有关在哪里？ 魏无羡重新把棺盖打开道：在这飞贼的尸身里。 众人又是一阵纷纷捂鼻。金陵道：这飞贼的尸身我看过好几次了。魏无羡一把将他抓过去道： 可见你看的还不仔细。 他拍了拍金陵的肩，忽然一压，金陵低头就跟棺材里那具面色铁青、双目圆睁的飞贼尸体打了个照面，一股恶臭袭面而来。魏无羡道：看他眼睛。金陵眯起眼，盯着尸身暗淡无光的眼珠子，只看了一眼，从脚跟到头发旋凉了一半。蓝思追心知有意，立刻也俯身去看。只见尸体黑色的瞳仁里倒映出的竟然不是他自己的身影，那是一张陌生的脸孔，几乎占满瞳孔，脸皮凹凸不平，刀痕遍布，没有眼皮和嘴唇。蓝景仪在后面蹦了两下，一副想看又不敢上来看的样子，说道： 思追，你看到什么了？ 蓝思追反手摆了摆道：你不要过来。蓝景仪连忙道： 哦， 后退了几大步。蓝思追抬起脸道： 说起来，的确是听闻过一些这样的民间传说， 有时眼珠会把人临死前看到的东西记录下来，没想到当真如此。 魏无羡道：“只是偶尔如此罢了，因为这飞贼是被生生吓死的，无论他看到什么，怕是印象都极其深刻，难以磨灭了，所以才有用。换一种情形，可能就记录不下来了。再过几天，尸体彻底坏了，怕是也见不着了。” 金陵还是质疑了一下：“既然这么不稳定，又是民间传说，当真可信吗？” 魏无羡道：“可信不可信，先查下去试试再说，总比卡着不动好。” 无论如何，总归是有了进展。蓝思追决定去城西坟堆找找，魏无羡说要陪他去，余下的人则去查钩子手。毕竟道听途说做不得准，能查到的东西越多越好。 金陵一来嫌弃蓝景仪，二来觉得魏无羡要去的地方肯定更好历练，但想想兰陵一带旁人不熟，没他带头恐怕有碍，当即应下不易，一行人约好晚间在白府会合。一番查访，所得到的情报与白日里茶女所说大同小异，想来流通版本基本一致。于是金陵等人先一步回了白府。 待到暮色时分，金陵在白府大堂走了几个来回，跟蓝景仪斗了几个回合的嘴，还不见魏无羡与蓝思追回来，正准备去城西相寻，忽的大门砰的一声被人撞开了。率先闯进门来的是蓝思追，他手里似乎抓着什么烫手的事物，一进门就脱手摔在了地上。这东西巴掌大小，用黄表纸层层叠叠包着，透出湿润的猩红，符纸表面被染得血迹斑斑。魏无羡跟在他后面施施然迈进门槛，见人哗的一下围了上去，忙哄道：“散开散开，当心危险。”于是人又哗的一下散开。那东西似乎有腐蚀性，慢慢蚀去了表层包裹的符纸，露出里边的事物来，一柄锈迹斑斑的铁钩。非但锈迹斑斑，且血色鲜艳，仿佛刚从人肉里被血淋淋地拔出来。金陵道：“钩子手的铁钩。”蓝思追校服上有灼烧过的痕迹和血迹，略略气喘，脸色微红，说道：“是，上面附着东西，千万别用手碰。”这时铁钩剧烈地颤抖起来。蓝思追道：“关门，别让他跑出去了，再跑一次，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抓住。”蓝景仪连忙第一个冲上去，砰的一声摔上大门，把背紧紧压在门上，大声嚷道：“符篆，大家快用符篆砸他！”顿时便是几百道符篆噼里啪啦打了上去。若非白府众人已得金陵知会，通通躲到东院，这番火光冲天、白电狂闪的动静着实骇人。不多时，符篆耗光，众人还不及松一口气，那铁钩却又淌出血来，竟是一刻也不能停。蓝思追身上摸不出符了，忽听蓝景仪喊道：“厨房，进厨房，盐盐盐，盐来！” 经他提醒，几名少年应声奔入厨房，夺了盐罐，甩手就是一把雪白的盐粒撒在铁钩上。这一下可不得了，仿佛在油锅里煎炸，锈迹斑斑的铁钩上滋滋吐出了白沫和热气。一阵仿佛腐肉被烧焦的气味充斥了大堂，而铁钩上的鲜血似乎也正在渐渐被白色的盐粒吸干。一名少年道：“盐也要撒完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” 眼看铁钩又要淌出鲜血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蓝景仪道：“大不了融了它。” 金陵道：“融不了。” 蓝思追却道：“好，融了它。” 旋即脱下校服外袍往铁钩上一扑，卷了它便奔去厨房，猛地投入炉中。 见状，金陵眼里冒火道：“蓝思追，蓝景仪傻也就算了，你怎么也跟着傻？这么点火你想融了它？” 蓝景仪大怒：“你说谁傻？什么叫我傻就算了？” 蓝思追道：“火不够，那就给他加一把。”说完捏了个诀， 火焰顿时爆发出一阵灼热的气浪。旁人顿时醒悟，齐齐效仿。金陵和蓝景仪也顾不上吵嘴了，凝神守诀。那锅炉底的火猛然大盛，烧得赤红赤红，映得他们的脸也赤红一片。如临大敌的等待许久，那铁钩终于在炙热的火光中渐渐消失。见始终没有异变突生，蓝景仪紧张地道：“解决了吗？解决了吗？”蓝思追吐出一口气，半晌上前查看，回头道：“铁钩没了。”附着物没了，那么怨气自然也是该没了。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，尤其是蓝景仪最高兴，说道：“我就说可以容了他吧，明明可以嘛。”哈哈哈！他是高兴了，金陵却是郁闷了。这次夜猎自己居然没起到多大作用，自然也无从谈起历练。他暗暗懊恼，白日里应该坚持跟魏无羡他们一起去找铁钩，下次绝不敢在后方跑路的活了。谁知魏无羡道：“你们这收尾可太马虎了，解决没解决，怎么能到这一步就下定论了？不得再验证一番吗？”闻言，金陵精神一振，说道：“怎么验证？”魏无羡道：“来个人进去住一晚。若是在里面住了一晚，果真安然无恙，没有异状，那才能拍胸脯保证说彻底解决了，不是吗？”蓝景仪道：“这种事你想要谁来啊？”金陵立刻抢道：“我来。”魏无羡看都不用看就知道金陵在想什么，拍拍他脑袋笑道：“有机会的话好好表现。”金陵不满道：“不要摸我的头，男人头摸不得，没听说过吗？”魏无羡道：“反正肯定是你舅舅说的，听不听无所谓。”喂，金陵震惊了，是谁之前让我有事多问问他的？白府安排了众人的食宿，因此晚间一群人就在东院住下，金陵只身去往西院。姑苏兰氏依然严格遵守作息规律，次日清晨早早起了。蓝思追出门前被蓝忘机叮嘱过，一定要把魏无羡拖起来用早饭，因此花了小半个时辰，使出浑身解数，终于把魏无羡拖下了楼。到大堂时，蓝景仪正在帮白府家仆分粥，蓝思追正要上去一起帮忙，就见金陵顶着两个黑眼圈迈了进来。一圈人都默默望着金陵，金陵坐到魏无羡左手边，魏无羡说：“走。”金陵一脸强作的镇定，点头：“走。”众人也点头：“走，走。”半晌，看金陵没有说话的意思，魏无羡指了指自己眼睛：“你这个……”确定自己看上去还算面色淡然，金陵这才开口，他道：“果然没有清理干净。”众人紧张。昨晚金陵进入白屋子后，环顾了一下四周，这间屋子内陈设极为简单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，只有一张床，床靠墙，满床灰。金陵摸了一把就受不了了，没有家仆敢靠近这里，而他也是绝对无法躺上这种地方的，没办法，只得自己去打水做了一番整理，这才勉强睡下。面朝墙，背朝外，还有一面镜子藏在手心，转动镜子就能把身后的屋内情形看个大致。金陵等了大半夜，镜子照出来的都是黑黢黢一片，于是他把这面镜子转来转去，正要体味出些乐趣时，忽的一抹刺眼的白色掠过镜面。金陵心猛地一凉，定了定神，慢慢把镜子转了回去。镜子里终于照出了东西。听到这里，蓝景仪颤声道：“镜子照出什么了？钩子手吗？”金陵道：“不是，是一把椅子。”蓝景仪正要松一口气，转念一想， 却瞬间汗毛倒竖起来。哪里值得松一口气啊？金陵刚才分明说过，屋子里陈设极为简单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，只有一张床这样的话。那这张椅子是哪里来的呀？金陵道， 这张椅子就摆在我床头，离得很近，一开始还空无一人，过了一会儿就忽然坐了一个黑衣人。 金陵想看清这张脸，可这人低垂着头，散下了一半长发挡住了脸，周身只露出一双雪白的手搭在扶手上。金陵悄悄调整了一下镜子的位置，可手腕刚动，似乎觉察到了什么，那女子慢慢抬起了头。那张脸遍布着数十道鲜血淋漓的刀痕。 魏无羡并不意外，小辈们则都听得呆了。 等等， 蓝景怡放了一碗粥到金陵面前，说道， 女鬼？怎么会是个女鬼？你会不会吓傻了，看错了？ 金陵一掌拍去，听谁说我傻，也不想听你说。虽然血是血，头发是头发的，基本看不清长什么模样，但是发髻和衣服都是年轻女子的样式，肯定没错，是我们方向找错了。虽然铁钩上的确是有怨气未消，但在白屋子里作祟的恐怕不是钩子手。 蓝景怡道，你就没多花点时间仔细看看，看清容貌吗？说不定可以根据容貌特征，比如痣或者胎记什么的，去查他的身份呢。 金陵没好气道，你当我不想？我本来想的，但那女祟觉察到了被镜子反射的月光，马上抬头看这边，镜子照到了她的眼睛，我一不留神和她对视了。 当窥探时被邪祟发现了，那便绝对不能再看下去了，必须马上放下镜子，闭上双眼，假装熟睡。若非如此，恐将激发邪物的凶性，令其杀意大增。 蓝景怡道，好险好险，桌边七嘴八舌，可那飞贼的眼睛里没看到女人呢。 没看到不代表没有，兴许是那飞贼位置偏了。 不是，这女鬼为什么会是女鬼？她是谁呀？ 蓝思追道，这女子的脸被划了数十刀，那她很可能是钩子手的众多受害者之一，金陵看到的一定是她的怨气残影。 怨气残影便是邪祟某个怨气深重的场景的不断再现，通常是临死前一刻，或是让他恨意最甚的某件事。 金陵道， 嗯，我看昨晚镜子里照出的白屋子陈设和现在完全不同，像是一间客栈，大约白府建起来以前，这里曾经有一间客栈，那女子就是在这间客栈里遇害的。 蓝景一道， 哦，说起来确实，我们查到的东西里有人提过，钩子手可以轻松撬开客栈的锁，他经常在夜里潜进去，挑孤身一人在外的女子下手。 蓝思追道，而这位姑娘或者夫人遇害的那个房间，刚好和白府建起来的白屋子处在同一位置。 难怪白家主人一口咬定，白府没有任何陈年秘案，也没人死于非命。并非刻意遮掩隐瞒，而是因为他们当真很无辜，这当真不关他们的事啊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